佳莹《翻滚吧，我的宝贝》，在这首歌里面不断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做阿生，翻滚吧，阿生。这个阿生是谁呢？他其实就是许佳莹的宝贝宠物仓鼠，叫做阿生。在21:10，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周六晚上为你直播的音乐激情，我是 DJ 塞纳。赖伟峰对你做过的事。 我送过你礼物，试过对你不管不顾，我挂过你电话，也曾为你哭到沙哑。我曾经为你做过晚餐，曾觉得你的关心太烦。我对你说过谎，然后坦试过迟到，也曾为你起得很早。我给过你拥抱，试过狠心把你甩掉，试过偷偷拍你的微笑，也曾经把你电话删掉。你说过我很好，也说过我俩有一天分开是迟早。你都还记得吗？还记得吗？那时的你只有我，还没有他。所有我对你曾做过的事，现在想起来会不会很傻？你都已经忘了吧，全忘了吧。我也是偶尔回忆一下就回忆一下，然后没办法放下。我给过你承诺，试过不承认犯的错。我幻想过如果和你过一辈子不错，后来彼此越来越沉默，连放弃都没有了执着。你说多亏有我，爱得太深刻，让你体会了那么多。还记得吗？还记得吗？那时的你只有我，还没有他。所有我对你曾做过的事，现在想起来会不会很傻？你都已经忘了吧，全忘了吧。我也是偶尔回忆一下就回忆一下，然后没办法放下。 最后一句我们 那时的你只有我，还没有他。所有我对你曾做过的事，现在想起来会不会很傻？你都已经忘了吧，全忘了吧。我也是偶尔回忆一下就回忆一下，然后没办法放下，就回忆一下，再也没办法。 生活有态度，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环保新力量。 你知道吗？据说人不吃饭可以活20天，不喝水可以活7天，但是不呼吸却只能活大概5分钟。想要让我们每分每秒呼吸的空气清新起来，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大家好，我是赵永新，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邀你一起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行动起来。 风度 Men's Uno 四月刊明媚来袭，黄轩再度登峰，展现儒雅温润中纯净的少年气，双封面精彩加倍。搜索并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风度 Life， 开启时髦新一年，明星故事，潮流文化，品质生活，尽在风度 Men's Uno。

张韶涵的《不害怕》收录在她第九张个人专辑《全面沦陷》当中。或许每个人都曾经在人生当中有过迷茫和彷徨的阶段，那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副歌当中的节奏一样，人生总是充满了希望。张伟，追爱。 Sorry, 如果我唱一句抱歉和玫瑰，不能等靠近你用拥抱换一个安慰。 My baby， 雨的夜让你会怎么掉眼泪，在门外的我擦肩过这扇门有多少回，想与你挑战这个世界，才不问明天有多么冷冽。我不怕我多浪费，就说一句就一句，我爱你胜过一切，将阻碍记得粉碎。不管地球经纬，一直走到遇见，只因你而追。我爱你胜过一切。怎么掉眼泪，在门外的我擦肩过这扇门有多少回，想与你挑战这个世界，才不问明天有多么冷冽。我不怕我多浪费，就说一句就一句，我爱你胜过一切， I don't even know if I believe every

姿。 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所有你和彩虹金刚大小都有，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亮。 容祖儿， 但是还有他，你说的第一百个我，一天一天要各种生活的苹果，爱干净的我却弄乱房间睡了。 王婉之， 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生活有态度，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音乐爱地球。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无度发展导致冰川融化、土地沙化、大气污染，这也是方大同歌声当中的危险世界。通过具有未来感的曲风，融合了包括蓝调等多种音乐元素，伴随着他不拘一格的嗓音以及独特的演唱形式，让整首歌都充满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 Music Radio 音乐爱地球，用音乐传达环保新理念，一起来听方大同危险世界。 别靠近，遇到老虎就要小心，避开猎人的陷阱，别总说那是命运，紧紧握着我的手，冲出街边的迷宫，我不放开你的手， 让你受伤 害，我在这里，这里对你的爱，何时这里对你的爱，那他们需要你看 left，再不需要你看 right， 在你面前不管世界多危险、啊、有我站在你身边、啊、保护你我不厌倦、啊、面对未来的一切一切一切体验，始终比雨也着迷，牵着和带来的含义，这是我们的天意，就不同的温度，在我们的时代创造生命的旅途，用你的心就能发现爱无处不在，伸出你的手别再怕 No No No No No， 我在这里证明对你的爱，何时证明对你的爱，怎么需要你看 left， 怎么需要你看 right，在你面前不管世界多危险、啊、有我站在你身边、啊、保护你我不厌。 65 years in one little house. More than a memory, more than saying I do. Kiss you goodnights and I love yous. Me and you, baby, we'll walk in the footsteps, build our own family, one day at a time. 10 little toes, a painted pink room. Our beautiful baby looks just like you. And we'll build this love from the ground up. Now till forever, it's all of me, all of you. Just take my hand and I'll be the man your dad hoped that I'd be. And we'll build this love from the ground up, for worse or for better. And I will be all you need. Beside you I'll stand, through the good and the bad. We'll give all that we have. And we'll build this love from the ground up. This life will go by in the blink of an eye, but I wouldn't wanna spend it without you by my side. The clouds are gonna roll, the earth's gonna shake, but I'll be a shelter through the wind and the rain. And we'll build this love till forever, it's all of me, all of you. Just take my hand and I'll be the man your dad hoped that I'd be. And we'll build this love from the ground up, for worse or for better. And I will be all you need. Beside you I'll stand, through the good and the bad. We'll give all that we have. And life that we built, I'll kiss you goodnight and say I love you still. And we'll build this love from the ground up, for worse or for better. And I will be all you need. Beside you I'll stand, through the good and the bad. We'll give all that we have. And we'll build this love from the ground up. Dan 和 Shay 的合作 From the ground up。 很多的感情当它还在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就会隐隐的察觉到它可能会是一场悲剧，但往往也是这样的感情会更加的具有危险性和诱惑力，让你忍不住想要飞蛾扑火。那下面的这首歌它其实讲述的也是原唱者娃娃和一个舞蹈老师之间发生过的真实的故事。阿拉地雷他想要点播的是这首刘明湘版本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去年大约也是这个时候听了他唱这首歌，哭得稀里哗啦，也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 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的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住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

好的，本节的周末新语思由小鹿撰稿，熊同学播报，感谢收听。 天气电话早知道，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状况。北京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多云转晴，14到24度；上海晴，12到23度；重庆阴转多云，16到26度；丽江小雨，9到17度；西双版纳小雨转中雨，18到29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2到21度；岳阳晴，13到25度；张家界晴，14到28度；永州晴转多云，11到25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33，天津80，上海34，重庆29，丽江11，西双版纳41，玉溪20，岳阳52，张家界2，永州33。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叶酸提醒你关注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风度 Men's Uno 四月刊明媚来袭，黄轩再度登峰，展现儒雅温润中纯净的少年气，双封面精彩加倍。搜索并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风度 Life， 开启时髦新一年，明星故事，潮流文化，品质生活，尽在风度 Men's Uno。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最美丽的爱情， 爱情最美丽的爱情， 最动听的情歌，浪漫周末夜，就让 Music Radio 用音乐为你寄情。 Your Music 音乐寄情。 翻唱自一首经典老歌 500 Miles 中文版本。你好吗？天气好吗？今天北京的天气气温很高，但是风却很大。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问一个人说天气好吗，其实背后更想要问的还是那一句你现在还好吗。张磊，后来你好吗？ 就算拥有了全世界，我也不能回到昨天。想念是时间换一种方式说的抱歉。我们错在太过了解，才能落到视而不见。在爱情面前不美好或许才算完美。后来你好吗？我想听到什么回答。你还记得吗？回忆慢慢变迁，获得下次爱的机会。成熟的关键终于学会了放弃边界。偶尔我回头看一切，越幸福就越是惭愧。我犯过的错是看着你沉默却忽略。后来你好吗？我会得到什么回答？我还记得 谈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用认真的态度努力生活，用超赞的音乐丈量世界。大家好，我是宋秉阳，欣赏我就为我投下一票吧。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1981，张牌麻薯；1982，雪月饼；1989，龙粽；1993，玛奇蛋糕；1998，八宝年糕；2008，补冬礼盒；2017，纳福饼。元祖整整36年，传承中华礼俗文化，创新传统。元祖36周年庆，邀您来电享好礼。 随中国国旅狂野美西，一起探索美国西南巨环的传说，在如梦似幻的美景中洗涤身心。这里有失落的印第安文明，壮阔的西部风光，美国西海岸名城的繁华与宁静。狂野美西，给心灵的旅行。详情请登录国旅在线网站，或拨打热线电话400-600-8888。 Word 阿拉蕾，即日起至4月30日，全家推出阿拉蕾系列笔、水杯、笔本套装以及修奖套装，单笔消费满16元即可加指定金额购得一款。另外，凭吉祥卡指定积分也可购买任意一款，尊享版吉祥卡更优惠哦。全家就是你家。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底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底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底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底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16年华语乐坛耀眼答卷， 全球华人认同，口碑人气双料好歌。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20大金曲，周杰伦阿妹不该。家天真有邪，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和我。 薛之谦初学者， 微光的热，自然的热，做崇拜者。 李佳薇暴风雪， 不管爱上一场暴风雪，重新排列隐形。 毕书尽 Catch your double eye。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回到音乐激情，我是 DJ 塞纳。梦想，这是一个可以讲给所有人，也可以由所有人讲述的故事。每一个不曾放弃的人都可以是英雄，而那些为远方而受过的伤，也都是你身上闪闪发光的勋章。这一首收录在鹿晗个人首张专辑《Reloaded》当中的《勋章》。 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个不普通。前方是未知，里面是海风，塞人的歌会有人忘记初衷。他们说每一个风浪都 进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 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乘风破浪后也不会一定成功，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 骑就是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成长。哦，我会像修辞一样找着心中的方向，哪怕众生会在彼岸阻挡，当我需要独自站在远方的沙场，是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武器就是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成长。不管明天的路有多漫长，我再次起航，带着我的勋章。 鹿晗的勋章这首歌在发行之后也取得了非常傲人的成绩，成为了美国公告牌的第一支华语冠军歌曲。那这首歌所讲述的也正是梦想和不放弃的精神。柯有伦 Never Give Up。 每个人都为了一种感动不停奔波，望着星空发现自己的梦没改变过，命运中的起落我决定不保持沉默。要相信有一天我也可以飞越彩虹，要相信能拥有灿烂的笑容，快乐可以永久，只要伸出双手 Let's go、yeah. 大声地跟我说 Never give up， 大步地向前走Let's go， 全世界的梦想 Never give up， 是我们的愿望 Never give up，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分你我 Let's go。 每个人都为了一种感动不停奔波，望着星空发现自己决定不保持沉默，要相信有一天我也可以飞越彩虹，要相信能拥有灿烂的笑容，快乐可以永久，只要伸出双手 Let's go。

或真素颜。 梦回一见春光流泻。 Number one， 五月天任意门。 曾走过不输地方和无尽岁月， 清清润润好知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锁定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如果您现在正值韶华，可以听听这首歌。当下的生活会悄悄地躲进您的心里，等日后回望时，会是无限感的。您现在听到的是我的最新单曲《躲在心里的时光》，我是歌手唐龙。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爱要勇敢的 说出来。 你这么丑了还要求这么多，你怎么不上天呢？你撩别的女的你为我不晓得， 钱也没身材，怎么可能得到你的青睐？ 我想你也真奇怪，很想爱又不敢爱，你到底是怎样说个明白？像我这样的女孩，古灵精怪，脾气坏，你要受得了就跟过来。 原来心照不宣，原来彼此有感觉，原来你喜欢 reggae。 小杰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 Mr. Miss 你怎么不上天呢，还有 Masca 和佳佳合作的原来。前面一首歌描述了一对小情侣之间的争吵和矛盾，而后面一首歌描述了一对情侣之间心照不宣的小情愫。很多时候这种男女对唱的组合都能够带给我们惊喜。 Lana Del Rey Radio。 I swore I'd chase until I was dead.

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旋律的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Black White 也是黄子韬在去年的全新专辑 The Road 当中的一首主打歌，由他独立操刀了全部的词曲创作，而且这一次他也在这首歌当中一人分饰两角，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 Black White。 那在周六的晚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两首歌是张惠妹的嗨咖，还有王大文的不要浪费星期六。礼拜六的晚上你准备去做些什么呢？ 这里是音乐激情，我是 DJ 塞纳，陪你度过礼拜六晚上难得的 happy 时光。 现在气氛正上，没人想要回家，姐哥姐妹在哪，我来突击检查，不需要再挣扎，计划跟不上变化，天亮后的高压暂时人间蒸发。嘿、hey, 谁还在演路人甲，没看到全世界已经嗨到炸，我的场子你最好听话，真没有感觉，保证是独家。总之有什么好尴尬，不行你不想要疯一下，你的闷骚闷到快爆炸，不用怕我陪你跟着嗨咖。我的场子你最好听话，真没有感觉，保证是独家。总之有什么好尴尬，不行你不想要疯一下，你的闷骚闷到快爆炸，不用怕我陪你当个嗨咖。 Thank you.

Hello， 各位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 给我们介绍一下《末路狂花》这张专辑。 《末路狂花》这一张专辑算是我自己个人的第五张的作品。其实《末路狂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公路电影，跟专辑有一点概念是蛮像。我觉得为自己做一个决定，就是不是让别人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应该要从内心里面的觉醒，让自己去决定你需要的是什么，你喜欢的，你真的不喜欢的是什么，然后为自己做决定。我觉得例如说像买一张演唱会的门票来看我表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很多这个创作歌手都有自己喜爱的这个创作方式哈。那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是最有灵感的？ 我以前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我觉得洗澡的时候是我最安心然后最安静的时刻，所以我以前会很期待在厕所里面可以得到一些灵感。但现在我喜欢慢跑，我也喜欢散步走路。我像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梦路》，其实就是我边走边写完的，就是在散步的途中，就是我觉得环境音给我的一个开场，然后我把它写完。 那刚刚也提到这是自己的第五张个人专辑了哈，那和之前有没有什么突破或者是不同？ 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比较 funk 的歌，的曲风是我没有尝试过的 I will be fine。 我觉得到第五张专辑应该是说跟以前比起来我觉得比较完整，那个完整是说整个在筹备构想的时候，以前可能想希望结果是那样，但中间好像那个路就会歪掉，就为什么不是我当初想的。但因为这张到了第五张，我说的那个完整跟顺畅，就是它其实跟我当初在想的时候到完成的成品出来是没有差太多的，所以其实我很开心这件事情。 接下来还有什么新的工作计划呢？ 接下来应该正期待7月26号会在台北小巨蛋的《末路狂花》的演唱会。那这次的演唱会是一个四面的舞台，所以它需要花比较大的体力。然后因为之前第一场是在高雄巨蛋，所以其实是会有一些调整，然后会有一些改变的，会越来越好，然后让来的观众更有新鲜感，然后会更有惊喜这样。 感谢小鹿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小鹿编辑塞纳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更多消息欢迎搜索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感谢收听。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状况。北京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多云转晴，14到24度；上海晴，12到23度；重庆阴转多云，16到26度；福州多云，14到22度；厦门阴，15到24度；广州阴，17到23度；深圳多云转阵雨，18到23度；珠海多云转阵雨，19到24度；海口阴转阵雨，21到28度；香港多云转阵雨，21到24度；澳门多云转阵雨，19到24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32，天津58，上海31，重庆27，福州35，厦门18，广州28，深圳34，珠海33，海口23。 有一种爱源于美，有一种美源于心。第26届老凤祥上海首饰博览会匠心之作光华异彩，4月21日至5月28日，欢迎莅临老凤祥银楼及上海各大分店。 风度 Men's Uno 四月刊明媚来袭，黄轩再度登峰，展现儒雅温润中纯净的少年气，双封面精彩加倍。搜索并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风度 Life， 开启时髦新一年，明星故事，潮流文化，品质生活，尽在风度 Men's Uno。 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最美丽的爱情， 最美丽的爱情， 最动听的情歌，浪漫周末夜，就让 Music Radio 用音乐为你寄情。 Your Music 音乐寄情。 赵又廷 Stand by me 23:08，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周六晚上为你直播的音乐激情，蔡健雅 Letting Go。 谁想我可以开电影，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太模糊了，你对我窗户冷酷热，我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是否不该太认真？ That's why I'm letting go， 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但你却不懂。 I'm letting go， 你对一切的软弱与怠惰，让人怀疑你是否爱过我，真的爱过我。为你再也找不到借口，但必须 let it go。 你是呼吸的空气，

埃及人面是圣经里风霜变化。当我走过南极北极，世界不断改变，直到引领我一路风景的变化。当我揭开双眼，看着世界不断改变，就像埃及人面是圣经里丰收变化。当我走过南极北极，世界不断改变，直到引领我一路风景的变化。 每个故事都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就像玛丽莲梦露爱上了甘乃迪。如果你说愿意，就请你跟我一起环绕 全新出击的南拳妈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环绕世界一周》，其实早在16世纪，葡萄牙人麦哲伦就率领团队首次实现了环绕地球一周的人类梦想。几百多年过去了，如今交通发达，环绕地球一周似乎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且如果你去问10个年轻人他的梦想是什么，可能会有9个半都会回答你说我想要环游世界。那也刚好有可能你就是那一个喜欢宅在家的人。慢慢说乐团喜欢待在家，宅也是一种态度嘛。 放肆的容许不专心，满脑子转的都是你，想变成唯一，怎么加深级，请给我一本笔记。 我想我明白你心意，也看得见你在努力，我们总关心同样的话题，难道 也是由立德慧和沈志芳两个人一起组成的一个双人组乐团。这首《喜欢待在家》，有你的地方，有爱的地方，才能够称之为家。 Jesse McCartney Right Where You Want Me。 Girl, there's something about me that you ought to know.Baby, don't be gentle, I can handle anything. Baby, 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五亿大派奖， 三元最高可中2400万。 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五亿元大派奖， 三元比两元固定奖奖金翻倍， 遇见就有可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年度校园人气大奖，入围的有张碧晨。 我想拥抱着海浪，我想行走在云上，我想世界都变成 汪苏泷。 就承认一下，情深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 苏醒。 就这样越来越近，时间也为我们而暂停， 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近， 这一颗年轻的心有一种。 张磊。 后来你好吗？我会得到什么回答？ 刘明湘。Eric 周星哲。 跟我一起用力甩开烦恼，哦，So we let it go。 韦礼安。 我的惶恐，我的哀愁，其实生于糊涂，我的玲珑，我的懵懂，孤独孤独。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 丈量世界。 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五亿大派奖， 三元最高可中2400万。 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五亿元大派奖， 三元比两元固定奖奖金翻倍， 遇见就有可能。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回到音乐激情，我是 DJ 塞纳。作为一个周末的音乐 DJ， 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的想要看的演出但没有办法去看。那我非常喜欢的蛋宝今天也在北京Blue Note 有一场演出，但是没有办法去看，非常的遗憾。马上要听到的也是和他有个合作的葛仲珊，跟着节奏。 So we gon' do it hip hop like this, like this, like this. Yeah, we gon' do it hip hop like this. Down with flow, yo, 跟着节奏 all across the globe, 叫我 infamous code. 走在街上都为了你出我，因为我的 style 不像那些普通的女孩，看到就会明白，样子嘻哈，帽子上的名牌，就 Supreme Jordan 23。看路我大，戴着 Gucci 的眼镜，不跟流行，我只做我。Keep it real, real, homie, do you feel me? 看我音乐跨到全球，网络上在讨论，大家研究。So what it is, no matter where I go, you know I put it down all across the globe. Yeah, what it is, no matter where I go, I put it down for hip hop, that's for sure. Again the 节奏, again the 节奏, again the 节奏, right side. Again the 节奏, again the 节奏, again the 节奏, right side. Again the 节奏, again the 节奏. 虽然不能够去看喜欢的演出，但依然可以在自己的节目当中跟着节奏一起嗨。葛正山的这一首《跟着节奏》，很多人说他的饶舌并不在于他的语速有多快，或者是押韵有多么的巧妙，而是他那种对于节奏的把握能力，那种玩转自如的很自由很潇洒的感觉才是最感染人的。葛正山的《跟着节奏》，马上要听到的是林宥嘉的声音，《Runaway Mama》。 他心胸穿衣带，帮宝贝穿好制服，事后他去阳台帮老公晒四条内裤，一边预录选秀节目，一边逛逛脸书，熬过发霉的下午，他注视着火炉，忽然间梦里里在目，从前有位小女，她快乐在漫舞。出行旅途，他也放下屠刀，不到谁万能的师奶，脱下了围裙为自己绑上了芭蕾舞鞋。

狮子合唱团 Lion 累积了8年的能量，也历经了一整年的筹备，在去年萧敬腾他终于实现了他以一个摇滚乐团主唱的身份再一次出道的梦想。其实抛弃了自己已经很稳固的流行歌手的这样一个印象跟方向，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音乐方向，是一件很需要很需要勇气的事情。萧敬腾做到了，狮子合唱团再一次让所有的听众认识到了他和他的摇滚梦想。 颠倒你的梦，也颠倒了时空，映出你内心不安悸动，慢慢的习惯，慢慢的闭上，带你走入进另一个世界。谁在你身边，像戒不掉的瘾，无所谓真实还是虚幻，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喜欢，只要没有人突然故意戳穿。爱上这感觉，这迷醉的感觉，飞起来总比走路快，慢慢的习惯，慢慢的闭上，带你走进另一个世界。也曾害怕寂寥有天会被戳穿，就像害怕会潇洒，可要保持姿态，要继续忍耐，要把一切虚伪都归于爱。你用你倔强的姿态掩饰你的无奈，推不开的虚伪和依赖，你坐着 梁博的颠倒梦想，这也是他为了电影《像素大战》所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宣传曲。他在写下这首歌的同时，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无论你现在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能够希望你在音乐当中找到方向，坚定自己的内心。今天的音乐激情就是这样，世界这么大，你总会遇到一个对的人，让你放下所有的愤怒和不安。最后一首歌来自彭佳慧，有梦挺快乐。我是 DJ 塞纳，我们明天再会，晚安。 是没有梦的告诉我，你说你爱我。 的是什么？别烦恼些有的没的，你有时何必那么辛苦呢？怎么了，失恋的朋友，是不是忘了那些梦？给生活唱一首歌，未来正在等你和我。把现在交给爱，有梦听快乐，别走别人的路，乖乖交出爱，让我快乐。 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入围的有 B 毕书尽。韦礼安。林宥嘉。 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哦哦哦、